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。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给的爱从不曾惊天动地，暖暖的就像件毛衣，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，双人是爱不完，让我如此安心，两份寂寞相伴，从整夜的冷暖，用一双温热舒服交换孤单。我只想拥着你，就不轻易入淡，让爱互相依，互相取暖。你的爱一丝一点思念念的甜蜜，烫着我的胸膛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雨，就像暖暖的毛衣，一路轻轻相依，你贴着我的心，艰难的和深的感激。 景色，红的是心头的深刻，舍不得一种人一种独特，他都不舍，形形色色，粉墨春春，欲动的眼神。靠自己学，越简单就越直接，足以他了解。为何你始终胆怯？只要是呕心沥血，对方是都特别。Oh baby， 爱应该一对一，其他人是多余，别人的注意会模糊真正的自己。

在每个时候，快乐有理由。 不要自顾的眼睛，不能不去关注你，我很愿意让自己放纵。太多如果，等你找到结果，最后你静静的抱我。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，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，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对你每个举下就动，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活着， 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我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 我不想走， 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忘不了一路的惆怅， 的苦恼。 虽然我们曾经拥有过